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第二节，第二节嘅讲古邦，咁啊仍然系讲紧呢个嘅无记经典啦。咁啊，啱啱讲到话有套文初戏一定要讲喎， 《上海滩》。 哒哒哒，砰砰砰！ 你呢首歌咧，呢首歌咧系俾翻译其中一首咧，世界上其中一首翻译最多语言嘅歌嚟嘅。 系啊，呢个我知道啊。 系啊， 虽然其他原版我一直都冇听过。我聽得最多語言版的歌是哪首呢？就是 Let It Go, Let It Go 了。 這套劇呢本身呢是其實那個原底的故事呢，那個 basic 故事呢都是憤上海三大坑的故事。是啦，不過只是他加了很多東西進去。 是 三個人，你很簡單的， 是 許文強， 是 丁力， 是 還有一個于振海，三個故事啊嘛， 係。 不過奇怪喎，拍《上海灘》嗰時就呢套劇咧紅咗周潤發， 係。 係啦，亦都咧最後咧就係咧利用呢套劇嘅第二集抌冧咗隔離台嘅公勢嘅，千帆並舉嘅公勢咧。阿蕭生啊，揾蕭生，蕭生知啊，呢啲搞輪流轉要 cut 咗噶嘛。係。一輪流轉本身，輪流轉係第一套係被中，係被腰斬嘅劇嚟嘅，喺電台嘅電視度。 但最犀利嘅就係其實輪流轉本身唔係廢劇嚟。 唔係廢劇嚟㗎。 輪流轉都係正劇嚟㗎。 不過最後佢俾套更加正劇去冚隔離啊嘛。 千王之王。 係千王之王同埋《上海灘二》。係。係啦，因為佢哋嘅，因為咧好得意嘅，但係《上海灘》咧就拍過兩次嘅呢條橋。同一個監製，但好得意喎。拍第一次嘅時候咧，就同咗周潤發啦，有主角許文強啊。但拍第二次嘅時候咧，即係九十年代再拍另一次嘅時候咧，再紅咗邊個？最後咧嗰套劇又冇乜點紅人啊！阿陳錦紅做許文強啊嘛，嗰套劇。 哦，係啊，記得 係。係啊，陳錦紅做啊嘛，因為啱啱嗰時有電影，有一套電影又係叫做又係《上海灘》啊嘛。上海灘嗰時阿邊個做許文強啊嘛？阿邊個？張國榮做許文強啊嘛。劉德華做丁力啊嘛，最記得嘅。但係嗰套嘢好奇怪喎，去到九十年代嗰套《上海灘》咧，反而個最 concern 嘅角色係兩個老人家， 係 兩個好好嘅演員，都唔係老人家，而家老人家，但係嗰時唔係老人家。一個阿秋，阿秋做於振海。一個咧。都姐， 系 都姐嗰时啱啱翻电视，都姐啱啱嗰个拍咗一轮电影噶，拍咗十几年电影噶嘛，翻电视， 系 佢依几年，佢原来依十几年未拍过戏啦，未拍过电影啦，阿都好戏噶，都网中人 ，OK 噶，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咧？ 最佳女主角嚟噶， 最紧要拍呢一个嘅表姐你好嘢， 最佳女主角嚟噶，佢 要搞呢、這个要搞呢个国共合作。 你知唔知阿都咧？ 不過上海灘背景嘅嘢咧，即係講少少題外話，唔關無線事嘅。我對於上海灘灘，即係對我嚟講最有印象嘅都係，我要殺死丁力呢個仆街。 哦，記得周星馳，黃韻詩，係啊，我殺死丁力呢個仆街。上海灘老成啊嘛， 係啊， 係啦。咁亦都好得意啊！嗰套戲除咗紅咗周潤發之後，紅咗呂良偉，係啦，紅咗呂良偉， 呂良偉又喺嗰度戲做。 呂良偉又做翻丁力嗰套戲，呂良偉係啊，紅咗呂良偉係啦，咁咧之後咧嗰套之後啊點啊都姐好啊都姐咧其實咧係好少有地咧香港演員咧係攞曬咧喺亞洲最大嘅兩個即係喺華語電影最大兩個影展嘅影后噶嘛，因為金像獎金馬獎啊嘛，係啊金馬獎佢嗰時嘅套戲叫《月亮星星太陽攞》噶嘛，阿蕭生啊又 哦 有蕭生啊嗰套戲，係啊 你吹簫吹到直不甩啊啫， 係啊。咁所以咧，所以阿都係好好戲嘅，即係啱啱翻電視嘅時候更加唔使講啦，係啦。咁大佬依啲阿都係一個好厲害嘅演員，同一時間有九組戲嘅，你拍俾我睇啊，一日拍九組，正九組啊嘛要佢， 唔係新九組， 係啊正九組啊嘛，九組戲啊嘛，同一時間手上九組戲啊嘛， 好 呢個係電影歷史上其中一頁嚟， 唔係同埋其實不過老實講，而家已經冇咁樣嘅產量啦嘛， 冇咁嘅產量啊嘛，嗰時嘅產量最高峰啊嘛， 因為你真係冇你冇 demand 你就冇。即係你個產量就唔高㗎啦， 係啊係啊， 即係而家我覺得唔係老老實實講，而家即係仲有興趣喺香港搞電影嗰班，即係佢追逐好多好多年輕人係好有心嘅，但問題在於就係、是。 你冇咁，你就係冇咁多氣開， 係 根本就。 咁講完劇之後咧，就要講一樣嘢啦， 係 綜藝節目。 綜藝節目，真係好多經典，反而睇唔少綜藝節目。即係今天我仲覺得有啲節目我都會睇嘅，無線有一啲綜藝節目。 係嗱，最經典綜藝節目 係 《歡樂今宵》。 係啊，絕對係啊， 《歡樂今宵》係蔡和平引過嚟嘅。 係 蔡和平邊個引過嚟？你知唔知啊？ 大阪 咩啊？ 大阪 唔係澳洲， 真得。我真的不知道澳洲的電影我真的沒有看過 電視， 不是所謂的電視我真的沒有看過， 是啊，是澳洲回來的 EYT， 因為澳洲我只是認識 ACDC 和這個 Air Supply， 反而呢之後呢台灣電視的綜藝節目呢就反而是抄 EYT， 真的 就調轉講， 他真的做得很好啊， 是啊，他因為他為什麼做得好呢，因為他自己本土有一樣嘢咧，可以令到他做得好。 怎樣？ 嗰啲 show 場，嗰啲 show 場表演啊， 有諸葛亮咁樣。 係啦，嗰類嘢。係 show 場。 David Norman。 係啊，所以令到佢兩樣嘢結合咧，又另外一樣嘢出嚟嘅。 嗯哼。 係啊 ，EYT 以前咧就有幾樣嘢嘅，佢有幾樣嘢咧係基本嘅。 嗯哼。 唱歌。 是 歌唱，所以令到以前的歌手有一個好處，因為他不用去想，他有勁歌金曲，勁歌金曲是80年代有的產物，他呢有個其實是歡樂今宵拆出來的勁歌金曲，以前的歌手有好處，他不憂沒有電視表演的機會， 現 在是憂，現在是少，他還要 EYT 不少，去到後期90年代呢無線呢是怎樣呢，以前無線啊，星期日啊，星期或者星期六晚啊，佢一定有一個大 show 嘅。 係啊， 係啊，而家係冇曬㗎。 冇啦，而家就係做嗰啲而家就而家星期六做咩咧？我都唔知星期六做咩，我都唔睇電視真 係。星期六就做資訊節目。 我就間唔少，我就嗰陣時就領咗佢去明珠台睇。 星期日咧。就而家做嗰啲咧，而家做嗰啲都係歌唱節目，咁但係已經唔係現場直播大 show 啦。所以以前嘅歌手啊，或者以前嗰啲嗰個現場直播係做好多噶，但個成本亦都好高。而家做就做唔到㗎。 咁以前真係資源真係好夠 啊！係以前好夠資源，係啊，呢、這個就係無線，即係無線其實點解佢可以出到咁多，即係好多包攬曬咁多歌手等等就係咁解啦。因為佢可以有咁嘅 show 俾人做啊嘛。 其他台個喪線就訪問唔準講廣東話。 係啦，咁呢個之後嘅事啦。咁但係即係個問題係話佢哋因為點解啲歌手依家會簽佢哋，就因為有咁嘅機會。 冇錯，因為咁講，甚至王靜係得嗰個先有機會。 係啦，咁你歡樂，咁你歡樂今宵已經係機會。歡樂今宵除咗一樣嘢，做咗戲劇， 係 現場嘅戲劇， 現場戲劇，趣劇，好笑嘅。 仲有其他綜藝節目追埋一齊， 嗯哼， 有啲綜藝資訊嘅嘢追埋一齊， 係啊。 譬如咩排行榜啊嗰啲咁樣嗰啲咧，嗰啲嘢擺埋曬一齊， 係 即係每一晚都有喎，一至五晚晚都有喎， 大集合 係啦，咁個個睇完呢個就啱啦，差唔多啦，瞓覺啦， 係啦，歡樂今宵再 係啊，即係個節目係好連貫性咁去 嘅。各位觀眾晚安。 咁當然啦，去到九十年代嘅時候，啲人開始唔睇歡樂今宵啦，即係咁自撇過佢接咗歡樂今宵啦，跟住個大叔利用星期六日大叔嚟 keep 住啦，係啦，咁樣咯，係咯，嗰啲好睇㗎，嗰啲我覺得歡樂今宵好睇㗎，就歡樂今宵而家我覺得可以做翻一個星期一次都好睇㗎，係係啊，不過你係唔會做嘅。 佢梗係唔會做啦， 係因為個其實而家嘅藝人，其實如果你俾多啲曝光率，佢係應該要咁樣做。係啊，做翻係好睇㗎。 嗯哼嗯哼， 係啊。而家講真，而家嘅班底其實無線做得到啊。 嗯哼嗯哼， 咁多新出嚟嘅藝人 係咩？ 係啊，我唔明㗎，唔明點唔做嘅。係，可能覺得係舊時代產物啦。以前歡樂今宵啊，有時時不時啊，你知唔知咧？政府官員係會上去嘅。 係啊。 是啊、 真的不知道喎，咁勁抽嘅咩？ 係啊，有一次唔記得有一年咧，又即係每一個咧港督啊， 係 嚟香港咧，梗要即係嚟香港做咩咧？ 總要上一上去啊嘛， 唔係上去節目，有啲官員會上節目，但係咧好多時咧係去做咩咧？督港督咧係會去電視台參觀嘅。 就順便坐低睇節目咁樣。 係啦，即係睇你錄影節目咁樣啊。 嗯。 咁樣啊，係啊，即係直情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就喺歡樂金絲或者某位節目嗰度播套片出嚟，話篤嘢嚟參觀電視台咁樣噶。係啦，跟住咧，然之後咧，仲有一種節目咧，之後有啦。韓腳節係韓，即係叫做旅遊節目，係啦，旅遊節目 係 旅遊節目之後咧，就其實好 嗰啲永安旅遊特約啊， 係啦， 咩星馬旅遊啊咁樣樣啊，係啊，旅遊節目啊，會睇嘅，我細個 係啊 ，OK 噶，旅遊節目好做得好噶，因為以前較少啲節目啊嘛， 係啊， 仲有一樣就係咧，好多嗰啲叫短節目啊， 咩叫短節目？ 間長嗰啲節目。 哦，一分鐘嗰啲 係啦， 有呢個人聲呢、這個行內人聲呢、這個英文一分鐘嘅劉家健咁啊， 仲有一套係仲有一個最經典嘅， 係 有兩個最經典嘅，係呢個叫每日一字， 係啊，仲會 係中文字， 係啦，係何文蓓做噶， 唔係嗰時唔記得邊個啦，嗰人我唔記得邊個啦，跟住咧仲有啲 icon 節目咧就係咧成語動畫廊， 係 有 icon 節目嚟嘅， 係 跟住仲有一啲咧，佢哋咧仲有一啲係深入民心嘅，就係咧。朝頭早嘅節目同埋夜同埋晏 林作漢啊， 同埋係林作漢。朝頭早節目咧就係咩咧？香港早晨，而家香港早晨變咗新聞節目嚟噶嘛？ 係啊， 但以前唔係嘅，以前係新聞節目再加啲綜藝資訊節目嘅。 嗯， 即係有咩介紹啊、訪問一下人啊嗰啲咁樣嘅。朝頭早係噶。 嗯， 嗰幾個鐘頭就係做啲節目嘅，嗰兩個鐘頭。係啊，仲有咧下晝啦，兒童節目年代啦， 係 好多經典嘅兒童節目啦。 嗯， 四三名穿梭机 系， 系啦，四三名穿梭机啦， 闪电传真机， 闪电传真机啦， 系后嚟嘅， 后嚟啦，系啦， 就系四三名穿梭机嘅咩啦？ 嗯，仲有嗰时咧，佢哋包咧，佢包节目咧，因为咧，佢哋咧多数我头先讲过嘛，剧用歌包啊嘛， 嗯， 其实连儿童节目佢都用歌包嘅，不过佢哋咧就铺多就布雕咗好多所谓儿歌出嚟，其实嗰啲儿歌全部流行曲嚟嘅， 嗯嗯， 听落去就知噶啦。 嗯， 系啊，即系我哋识唔少嘅，即系我哋起码我哋见到虫虫姐姐就知道佢唱儿歌噶咁样。 哇，啫啫， 系啊， 最近有上嗰个乜鬼嘢喎？ 系啊，佢系一定要唱嗰啲歌噶，唔知点解嘅， 系 即系唔收货噶，大家唔唱嗰啲歌， 咁一定要啦。 系啊，即系虫虫姐姐唔唱乌啄啄，唔唱小白船，唔唱嗰啲系唔收货嘅。 嗯， 系啊， 虫虫姐姐， 系啊，即系要咁样嘅，唔唱相聚一刻系唔收货噶。 系 啊。即係嗰啲咯，係呢啲咧就係、是、咧，其實以前無線即係呢啲就整個無線包裝，不過而家唔同曬咯，而家咧啲節目亂 Q 咁嚟，啲劇又拍到亂 Q 咁嚟，其實啲劇咧係應該咁樣講嘅，而家我可以咁樣講啊，而家嘅編劇佢哋好多即係畢業後出嚟做啊，佢哋嘅見識等等唔係上一代個人嘅見識， 嗯、 你睇得到嘅，佢哋係左抄抄右抄抄嘅，你睇到， 嗯， 係啊。佢起碼，我好簡單，我拍一套，譬如你而家睇緊《驕雄》， 嗯， 佢好明顯係將啲歷史左抄抄右抄抄， 嗯， 係啊，我哋即係我上一次係喺港股幫講過， 嗯， 係佢有啲啱有啲唔啱，佢咪左抄抄右抄抄， 嗯， 搞到成炒埋一碟咯，仲有而家嘅綜藝節目啊，即係嗰啲旅遊節目定綜藝節目嗰一類， 嗯， 佢做咗啊，但係做咗之後咧。 嗯、 我是不好識個地方的東西咯，以前不是的，以前你是覺得 你看完之後你識個地方的東西 的，嗯，現在都OK 的，譬如不過現在就不同了，即譬如最近做那個由方東升走去珠燈時報那些 是的，那些就叫更加好咯， 那些就真的即那些就那種你真的不會知道到是即你那些旅遊時報都不會做的嘛， 是 的，這些很小的國家你平時拍都不會拍，你鬼知裡面是什麼樣子， 但個問題是現在你其他旅遊節目不是這樣嘛， 哈哈，咪啲旅遊節目平，我覺得其實而家咧，即係老實，即係平心而論咧，其實佢哋都其實佢哋改咗注重型啊， 係， 佢哋而家啲旅遊節目其實就包裝咗做叫做咩咧？因為而家唔興跟團啊嗰啲嘢， 係啊係啊， 就做用自由行形式啦，講好多當即係其實調翻轉都講好多當地文啊嘛， 對， 都會去一啲叫做咩咧？相對係比較點講咧？即係以前我哋以前我哋記得馬鞍做咩咧？過去走上去嗰啲火山車度玩啊，睇佢食牛啊咁樣。咁其實而家佢講，我覺得而家旅遊節目咧，佢就包裝成一個唔係旅遊節目咁嘅嘢。 因為佢而家係其實依一種方法係抄咗台灣嗰啲節目啊嘛，嗰啲行腳節目啊嘛， 係 啊，所以有嘢啲唔同㗎。而 所以有啲唔同嘅。而家嗰啲有嚟節目，佢抄嗰類啊嘛。但係佢啲劇咧拍嚟拍去咧，其實咧佢係用咗以前嗰套方式啊啱啊。不過佢拍得唔係好，即係你睇到嗰啲搞編劇嘅人嗰啲視野係去到邊度咧？以前嘅編劇嘅人，我覺得視野係好好多嘅。不過咁講真，又調翻轉我，有樣嘢都講得啱。嗰時叻嘅人都去曬做電影啊。 咁咪好似阿姐咁樣咁咁乜嘢噶嘛？ 係啊， 咁 忠心， 咁忠心噶嘛？咁忠心鏡鏡嘅。 係啊，同埋啦，講咗劇啊等等啦，我哋咗幾耐？ 仲有15分鐘。 講造星啦，明星， 明星，明星製造啊！以前真係無線， 無線係嗰個明星製造工廠。 咁當然而家就冇呢件事啦。 尤其是喺廣播道嘅年代。 係啦，而家明星製造工廠 YouTube 啦。 系啦，清水灣已經唔係噶啦，已經開始少噶啦，開始剁皮噶啦，去到而家更加唔使講添，係啦，因為以前頭先我哋講好多好多明星啦，而家啲影帝影后咧好多都係佢啲人，曾經係佢哋訓練班出身，喺南國出身嘅人，老嗰批演員，甚至而家你睇覺得好多綠葉演員做得好多係南國出身嘅，即係邵氏嘅系統出身嘅，嗱好簡單。而家影帝，香港最厲害嗰兩嗰幾個影帝，都係無線嘅。發哥，上海灘， 星爺 冇搞笑出身，兒童節目出身，係啦。影帝梁朝偉，新扎師兄啦，係啦，新扎師兄紅啦。梁朝偉好戲啩，唔使講啦啩，梁朝偉係啦。跟住秋生哥，無線嘅，佢已經係學完之後走去無線做。刘青云大时代，系啦，刘青云后期少少啦嗰啲，跟住你见到，譬如话阿刘青云、吴镇宇又系，跟住古天乐，你谂下几多人啊？出咗几多人啊？张家辉又唔系嘅，张家辉亚视出身嘅，亚视过无线红嘅啫，张家辉。有幾多影帝、影后 啊？ 杜姐， yeah， 係啊。鐘楚紅唔係鐘楚紅一嚟就拍電影噶啦。跟住就影后反而少啲。影后啊，影后少啲反而。影后我就諗到阿杜啫。杜姐，張曼玉，不過張曼玉拍電視唔係拍得耐。唔算拍好耐。佢拍電視都冇乜拍到，都好似阿周潤發嗰啲咁樣。係之後張曼玉拍電影紅啫。係啦，有啲唔同嘅又。係啊，不過佢係港姐出身。 係啊， 張曼玉。 係啊， 係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港姐啦。 港姐。 港姐咧， 唔係都有好多好嘅女演員嘅，不過即係未必個個有獎攞。 係啊， 袁詠儀咯。 袁詠儀影后，袁詠儀港姐。 啊。 其實好多有啲咧，其實咧港姐咧，以前選港姐，而家選港姐有咩分別？以前選港姐咧，全香港焦點嚟嘅。而家選港姐噏嘅啫喎。係啊，同埋而家係港姐咧，即係同埋咧，而家港姐縮起咗好多啦。以前喺紅館做直播嘅，以前啊選港姐啊決賽一定紅館嘅。係啊，同埋咧個個都覺得係飛上枝頭變鳳凰嘅，而家都唔挑係嘅。 而家冇啦，而家講真嗰句，而家港姐啊真係，我覺得即係你唔話俾我知，港姐真係唔挑知你邊個。 係啊，以前一定知邊個㗎，港姐係啊。 即係你諗下，如果唔係因為嗰個咁嘅乜鬼嘢， 唔係整件十優嘅， 唔係整件十優仲整件林作。 係啊，我都唔挑知佢邊個。 大佬鬼認得你咩？ 係啊， 即係你個樣，即係我又唔係話你唔靚，不過普通啲咯。 普通啲咯，以前真係靚㗎，以前港姐真靚㗎，唔係講下靚㗎，好簡單㗎，你間靚咧。李嘉啊，以前嘅啊边个？而家罗康瑞嘅老婆啊边个？朱玲玲。朱玲嘅港姐中嘅港姐啊嘛，啲人讲。港姐中嘅港姐喎。 绝对系啦。 朱玲玲后生嘅时候真系港姐中嘅港姐。 好靓啊！朱玲玲后生。 系啊。 唔即系，我觉得即系靓嘅明星咧，真系要系你唔系净，你唔系净得嗰代嗰个靓，你系要之后好多代人咧。你睇翻啲相，你觉得边系靓嗰啲？ 赵雅芝。 你諗下，鐘楚紅啊，仲有 係鐘楚紅，鐘楚紅就係灣仔做電影啊嘛。 嚇，做咗啲咩咧？落選嘅邱淑貞咯。 係啊，邱淑貞唔係落選，唔知個季軍嘅邱淑貞。 係咩？邱淑貞好似唔係佢個 鄺美雲 爆整容啊嘛，鄺美雲啦， 鄺美雲係啦。 即係呢啲等等係好多好，即係但係真係靚嘅人聚曬出嚟嘅。以前無線有咁嘅好，咁嘅優勢啦，而家冇。咁你點講明星？你而家你喺陳海林做戲嘅知啦。 係啊，係啊。 而家你啊，你啊，你啊，短頭髮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學歷都唔知點位小姐， 比劉勤嗰個。 其實就冇關係嘅，喺我心目中佢係好嘅，即係講我傾向佢好嘅。 Bullet can 啊！ 哎，好後悔，大佬，我哋讀咁深就做書乜鬼嘢啊？ 係啊，真後悔啊！我哋， 唉，真係。 係咯，呢啲都係 光曬國力書好過啦。 係。咁但係咁，袁詠儀嗰啲啦，袁詠儀嗰啲好戲添啦。 袁詠儀好靚咧， 大影后。 仲有仲不過最後一仲最後一代仲可以叫做有明星味嘅。佘詩曼算唔算啦？ 佘詩曼咯， 佘詩曼即係最後一。 佘詩曼講真的已經係叫近呢十零廿年 最後一，我覺得最後一代港姐出嚟又然真係做咗成明星，做咗成即係有天後影響力嘅人咯。 係啊，最後 其實佘詩曼已經冇乜嘅啦。 係啊，佘詩曼已經係最後一 個。已好跌窩嘅啦，已經係。 係啊，以前出嗰啲影后嚟㗎，影帝影后啊，頭先都講幾多影帝影后。 嗯。 喂，嗰啲票房嚇 Q 死你㗎！交叉擺賣。咁但係而家你諗下，就算 even 你佘詩曼啊，都係啊。佘詩曼近期啊，大家有睇啊？如果電影有睇《十月初五的月光》啊，《十月初五的月光》係一套出格嘅劇嚟噶。 係啊，當時真係係。 而家出格佢嗰時出格嘅劇， 即係雖然葉念生玩爛咗佢， 葉念生玩爛咗啫。我唔知道，我未睇啊，我唔知咩境況啊。 你我要代女仔講，你冇聽秀倫影院咩你？你冇聽我節目噶？ 我只係知道，我只係知道套劇好聽説話慘過梁天來啫。 嗯， 係啦。 咩叫慘過梁天來？ 咩啊？ 咩叫慘過梁天來？ 呢啲古代用語嚟嘅，呢啲阿媽嗰代説話嚟嘅。 我唔識啊。 叫慘過梁天來啊嘛，套戲悲慘到。 我呢十二之後初五的月光。 係啊，悲慘過慘過梁天來啊嘛，搞到初哥哥。 系啊系啊 系啦，咁样啊嘛。 同埋嗰只歌真系好好听，我做嗰只歌，即系 虽然即只歌要咁样喎。 即系虽然我唔中，虽然我唔中意睇套戏。 嗱，嗰只歌咧唔系无线噶，唔系无线人搞噶，出边搞噶。 咁但系 竹君系出边搞噶， 但系唔系呢一个嘅。 因为本身张智霖唔系无线嘅演员嚟嘅。 哦。 張智霖一直都唔係無線嘅演員嚟嘅， 咁點解佢即係嗰套戲係算係咩報頭？ 報頭戲嘅啫嘛。 原來係咁， 嗰時先開始啲人覺得佘詩曼好啫嘛。佘詩曼之前都唔好㗎。係。喂，佘詩曼做雪山飛狐嗰時，嗰啲戲屎到你都唔信。 嗯。 你而家佘詩曼，你邊個話佢唔好？屎後級數。 已經冇人覺得佢唔好㗎啦。 係咯，係咯。 寧願沒用。 不過嗰套劇好睇嘅，不過嗰套劇咧，佢又加佢咧，將咧無線嗰啲舊橋咧。 係。 就攞個新嘅包裝， 係 點樣無線啲舊橋個新嘅包裝呢？家族恩怨情仇， 係 加埋一個講唔到嘢嘅， 係 再加 我嘅初哥哥， 係啦， 佢執翻嚟係孤兒啫， 再執翻講執翻係孤兒，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咧嗰條舊橋就係咧個生母想帶個仔走嗰啲咁嘅故事，嗰啲咁嘅故事，跟住然之後咧就讓愛等等嗰啲咁嘅老土情節，跟住擺落一個澳門嘅環境裏邊，去做一套劇，係啊，同埋嗰時啱啱咧，你十五年前咧。佢係十五年前啊嘛，佢講一樣嘢咧，十幾年前咧講一樣嘢，澳門回歸之前，佢主要食咗呢條水回歸嘅。澳門回歸嘅時候咧，我應該如果我有機，我記得我以前曾經講過澳門回歸之前係咩境況噶嘛。 係你講過。 佢就攞住嗰個場景嚟食住條水。 即係不過咁講，如果真係 judging from 呢個嘅而家嗰個嘅。即係而家嗰個嘅氣氛，即係呢啲戲已經拍唔翻噶啦喎！ 拍唔翻？ 你夠唔夠膽講用回歸前氣氛嘅嘢咧？ 拍得到，澳門唔怕。 香港啊，講緊 咩啊？ 香港啊！ 香港睇你點拍咯。 即係你夠唔夠膽講嗰陣時香港好 Q 擔心新回歸咧？ 亦都老實講，你問嗰時留得低嘅香港人。是冇人冇乜太多人。 你咁樣，你就咁樣講個1984，唔係1989年之後嘅香港先。 1989又冇人敢拍啦，1989年又驚啦。 明明先，係咪？唔可以做啲嘢，咪即係拍唔到。 拍唔到嘅，係啊，拍唔到嘅。 共你可到老。 因為嗰時其實張智霖唱歌又唔係叻嘅，不過咧佢真 係。但呢只歌好聽。 但因為只歌唔係無線搞嘅，講咗，即係我哋都講咗，佢係出邊搞㗎。 啊！ 即係出邊搞流行曲嗰啲搞噶嘛？ 唔係，同埋第二樣，因為真係唔可以話原來張智霖即係其他歌我唔講啦。 係， 即係佢走去唱 歲如歌就算數啦。咁但係就其實佢呢隻歌咧，我唔覺得佢渣嘅喎。 佢唱得好， 我唔可以話佢渣喎。 即係唱得唔係話高，即係 同埋呢隻歌 啱佢唱。 呢隻歌唔係容易唱㗎。係 啊， 唔係個人都駕馭得到㗎。係 啊，佢因為嗰時張智霖咪十幾年前紅一排咯，跟住之後呢幾年又紅翻咯。 係啦， 係啊，所以好得意啊，人嘅際遇。 又係多謝蕭生。 係多謝蕭。 我多謝細嗰、那個。 係細蕭生係。 蕭 Junior。 蕭 Junior 係啦。 蕭 Senior 呢排淨係掛住搞呢、這個，只掛住同阿十九開戰。 阿十九搏命嘅啫。係啦，仲有造星頭先提過啦，你主持咧，因為以前大 show 多咧，其實咧出咗好多好嘅主持出嚟嘅。 嗯嗯。 你阿鄧，你阿十郎鄧。 係啊。多仔公。 多仔公係啦。跟住仲有，譬如你阿都嗰啲又走咗去做主持，阿都嗰啲，跟住你後期你出現魔，你話佢乜都好，我覺得佢唔係渣噶，做主持好。 唔渣啊，出現魔 OK 啊，出現魔除即係如果佢唔係有暴力傾向啊，佢唔會變成咁啊。 係啊，佢啲嘢，我費即係佢覺得佢嗰啲嘢真係簡直罄竹難書。 佢啲嘢唔 係慶祝難書係咩？即係慶祝難書 喎， 大佬係咪先？係 啊， 係啊。咁你諗下啦，跟住仲有你諗下啦，以前咧仲要咧無線咧做一樣嘢多喎。 嚇！ 因為以前足球唔係好似而家咁噶嘛。 嚇！ 唔係好似而家咁，你攞個收費電視睇乜 Q 嘢都有噶嘛。 嗯。 以前播波咧係好難噶，播直播。 係。 佢哋有一個好係足球評述班底或者運動評述班底嘅。 有啊，林尚義 阿叔啦，阿叔好嘢，阿叔。 仲新聞報，仲有新聞呢個嘅報導員都有好多出色嘅。 伍方榮， 波咧就係圓嘅。係 啦，伍方榮啊，同埋咧以前咧無線啲記者咧，我可以咁講，因為大台咧係好受人尊重。係啊，而家俾人鬧嘅。 嗯哼， 係啦。以前點解啲記者受人尊重咧？以前啲咩人做無線記者咧？ 嗯，做咩咧？ 你知俾邊個？ 邊啲人啊？ 我哋興姐。 興姐係興姐，記得啦，興姐。 我哋興姐啊。係啦。仲有阿邊個？嗰時我哋仲有仲有以前好多好嗰個，就算而家你袁志偉嗰啲都係以前受人尊重嘅記者嚟嘅。不過你而家你話佢乜乜乜啦？ 而家就真係乜乜乜乜啦。 而家廣播處長都係㗎。都是很受人尊重的記者嚟㗎，又係係啊！而家係廣播處長啦，仲有好多好的主播嗰時係啊。咁你頭先方明啊，方明講波啦，係啦波啦。咁講波咧，以前有班底嘅，即係阿蘇 係 阿蔡如大哥如 係， 同埋咧同埋咧阿邊個啊？鐘仔初期潘忠明嘅，潘忠明最後做咗做主持。潘忠明再移咗文， 鐘仔都有啲經典嘅對白㗎。哎呀，真係超級大傻仔啊！ 係啊，鐘仔 即係識咗做，你即係自動導航咧，咁樣到啩？ 係啊，鐘仔係之後捧出嚟嘅。 嗯， 係啦、啊。仲有咧就係咧，以前咧佢哋個體育個班底都好強 啊， 運動班底好強。 嗯、 以前有啲咧又喺浸大出嚟做傳理嗰陣，林嘉華嗰啲咧，又或者阿陳秀珠嗰啲係以前係咁樣出嚟噶嘛。 嗯 又或者講緊，就算以前你話你個年紀大咗，韓旭霞嗰啲都係咁樣出嚟。 係啊， 同埋以前佢有一班咧，其實而家咧好多時候啲收費台嗰啲做編輯啊，或者做嗰扎咧，好多都係無線出嚟嘅。 係， 因為以前佢有一個強悍嘅體育節目部啊嘛。 嗯。 而家冇咗啦，因為而家全部去曬收費台呢啲嘢。 係啊。不過無線收費電視其實好冇生意嘅啫。 咩啊？ 好冇生意啫，即係收費電視。 OK 噶，收費電視。 OK 噶。 因為點解收費電視好冇生意咧？因為收費電視係 subscribe 你 subscribe 啊嘛，係。咁佢哋咧，因為好多獨家直播嘢，所以變咗佢哋好生意噶。 哦，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其實之前曾經我哋屋苑有試過俾幾乎我阿媽俾佢困到撞咗，因為我阿媽唔識噶嘛，佢亂落同乜撞落上嚟。 唔係，而家好得意啊！ 話要話檢查天線。 我知而家好得意啊！而家咧佢 同我阿媽講，天線天台點會走嚟屋企嚟測天線㗎啫？ 而家咧無線，而家有線同埋撈嗰啲咧，基本上咧佢哋 subscribe 一定唔會少，因為佢哋有獨家直播喺度， 係 又是撈 啊！ 係啊， 撈電視啦，撈電視好多人，因為一好即係個新聞好難睇啦。 係啊，因為冇得講啦，因為佢哋有好多獨家直播嘢嘛。咁、以前係有嘅，而家無線冇曬啦呢啲嘢。 嗯嗯。 係啦，咁就 而家個免費其實係一個幫收費電視賣廣告嘅。 但係你而家咪無線成個免費台咧？成個免費台其實你一播播幾樣嘢啫嘛。 嗯。 劇 係 少少資訊節目 係 新聞。 三樣嘢啊嘛。 嗯 跟翻港管條例，有兒童節目，有朝頭早新聞節目。 其實就係做咩咧？就係滿足個 minimum 嘅要求。 係滿足 minimum 嘅要求嘛。係啊。係啊。所以變咗而家你變咗你覺得無線就好似成日冇嘢睇冇嘢睇冇嘢睇就咁解啦。係啊。就算佢而家 generally 收視佢有 J2 有成咧，都而家 generally 唔到好多收視。即係嗰個而家個問題 係，因為我阿媽係收視，因為我阿媽要睇嗰啲要睇重的法則，佢睇韓國啲綜藝節目。 係啦，而家變咗睇韓國綜藝節目， 講呢啲真人秀， 又或者睇嗰啲叫做睇嗰啲 J2 嗰啲劇集， 係 嗰啲外購劇集， 嗰啲 reality show 係咯，啲外購劇集，我媽睇啲外購劇集，咩《奇皇后》嗰啲咧， 係 呢個《奇皇后》好古怪嘅一套劇集，係 哇，你揾次先講啦， 係呢個揾次先， 仲有冇其他嘢？ 我差唔多啦， 好啦，咁如果係咁啊，咁啊即係嚇。咁就即係預約碰到他比我好啊！指望停在遠處祝君安好， 都可以去睇下嘅。我都 agree 人哋去睇下。 雖不可親， 如果你中意你睇過電視劇有追。 OK 好，咁我哋下次再講，拜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